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61集。全城高考，一个个反应这么大？ 不是。 听到陈管家的话，秦然挑眉，他顺着楼梯慢慢往下走，看着陈管家礼貌地开口， 今天高考。 今天高考，陈管家当然知道，几天之前他还让人准备了高考生的补脑食谱，只是因为最近秦然手受伤的问题，陈管家十分严厉地警告了别墅里的人，谁也不能再提高考这件事。从秦然昨天回来到现在，谁也没有说。陈管家看秦冉一直都漫不经心的样子，还以为秦冉忘记了高考这件事，谁知道他现在竟然自己提起来了。 哦，对，高考，我知道。 陈管家应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地看向秦冉。 所以秦小姐，你要去考试？ 嗯。秦冉嗯了一声，然后走到餐桌边，程俊就拉开身边的椅子让他坐下，陈管家就去厨房给秦冉端了早饭出来，程俊吃完就去桌子上帮他拿了笔袋，他笔都装进去就半靠在桌子上，漫不经心地削着铅笔，偏头看他。 啊，证件都带好了吗？ 带好了。秦冉吃下了最后一口蛋，然后拿出来准考证跟身份证，程俊就接过来装进了笔袋。程木跟施立明晨跑完回来，就看到程俊在认认真真的削铅笔，他脚步顿了顿。 俊啊。 程俊头也没抬就扔了一句， 收拾一下，我们去云城一中。 哦。 程木也没敢问什么，迅速洗了澡，吃完饭就开车载秦冉去云城一中考试。云城马路上到处都拉了横幅，高考的气氛十分浓郁，尤其是靠近考点，一排交警在执勤，各种车辆经过的时候都下意识地放慢了车速，没有人鸣笛，一向喧嚣的城市也就这些天格外的安静。程木他们是提前一个小时来的，即便是这样，这时候也有不少人已经到了这边。云城一中是一个大考点，程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车位停下来，将车停好，程俊没有立马开门，外面阳光挺大，教室里还没有空调。程俊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8点，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小时，他就偏头看了一眼秦冉， 这会儿进去还是再等一会儿？ 秦冉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想了想说，乔生跟林思然还在外面，我去找他们。程俊颔首，他先开门出去，然后绕到另一边打开秦冉这边的车门。他1米88的个子，站在人群里鹤立鸡群，一眼就看到了校门边站着的乔生等人。 在那边。 他伸手把黑色的鸭舌帽扣在了秦冉头上，然后带着他往校门边走。校门口来来往往人很多，因为高考，大多数家长跟学生都有些急躁，也就程俊不急不缓地走着，像是走在水墨丹青画卷中，眉目在阳光的映照下越发显得绝伦。乔夫人本来在叮嘱着乔生，余光看到往这边走来的两人到嘴边的话一顿，神情微不可见地变得拘谨起来。 冉姐，这边。 乔生没有注意到他母亲神情的变化，大力地朝秦冉招手。程俊跟秦冉走过来，乔生就兴奋地跟乔夫人介绍。 妈，这就是冉姐，我跟你说过的。 我当然记得。 乔母没有敢看程俊的方向，直接看向他身后的秦冉。 还要谢谢你，这臭小子成绩进步得很快。 说到一半，目光看到了秦然打着石膏的左手，乔母就有些说不下去了。秦然五门课全市第一的成绩，乔生不知道在他耳边说过多少遍，可乔母也没有在秦然面前表现出惋惜之色，只是笑。 以后有事尽管麻烦这小子，他皮糙肉厚，死不了。 临近考试，一行人也说不了几句话，三个考生就去考场了。高考不同于一般的考试，监考制度非常严格，每个考生进考场都要过金属检测仪。秦冉在 A 楼205考场，他去的时候考场的门已经开了，监考老师正在门边，手里拿着个检测仪。秦冉安全通过了检测仪，考场剩余的位置不多，基本上每个人都很陌生。秦冉考号最后两位是19，第三排只有一个空位，他就朝那边走去，后面一男生紧跟着他进来。滴，警报声音响了，男生一脸懵逼。监考老师淡定地拿了个剪刀出来，让男生把裤子上的金属拉链给拆了。男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有些不知所措。七号上午考的是语文，秦冉拿到了试卷，一眼扫过去就估算了这次考试难度很大，估计考完语文就有人心态要崩。他左手不方便，就用笔袋压着答题卷，在卷子上慢吞吞地写着字。他右手写字不慢，但因为左手压不到卷子，他的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一只手确实不太方便。写完作文的时候还差10分钟才打铃，而秦冉的考场没有一个人提前交卷。如果说上午的语文让所有人心态崩，那下午所有考生拿到数学卷子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三个字：侯德龙。紧接着脑海中又有两个大字在回荡：完了。今年的数学高考题出奇的变态，还没考完就有学生哭着跑出考场。陈管家提着一罐酸梅汤在大门外等着，看着不时地从里面出来抱着父母哭的考生，忧虑地看向身侧的程俊。 哎呀，少爷，你说秦小姐怎么样了？我刚刚听了一下，那几个考生都说题目变态啊。 他正说着，就看到秦冉从校门口出来，左手打着石膏，右手拿着笔袋，面上很轻松，没有半点颓色。陈管家沉默了一下，啊，他忘了，秦小姐应该是感觉不到题目的难度的吧。 考得如何？ 程俊把酸梅汤递给他。秦冉喝了一口，眯了眯眼，谦虚地开口，还行。陈管家心想，秦小姐现在还能这么吹牛逼啊。陈管家觉得他们家秦小姐可能真的没有因为不能高考而感觉到一丝丝的难过。嗯，真的。因为七号的数学太过变态，第二天理综比以往也难，但考生们远没有昨天那么崩溃，至少没有人考到一半心肌梗塞去找救护车的。下午考完英语，一直沉寂着的九班群才猛地活跃起来，一行人都在群里疯狂地敲着字。 解放啊！哎，乔生，你怎么说？ 嘿，搞起来，搞起来！今晚九班一个人都不能少。 O78K， 哪里远？ 稍等啊，我问问冉姐。 英语大家都差不多时候考完，秦冉因为左手不太方便，读答题卡的时候特别慢，偏偏英语又是选择题多。他出来后，乔生跟林思然也紧跟着他出来。 冉姐，出去约一波吗？ 乔生不敢问秦冉考得怎么样，秦冉没有怎么想就答应了。程俊就没有掺和这些高三毕业生的聚会，不过秦冉的手不能松懈，他就让程管家跟着他去。至于程木，跟 跟他一起去处理孟家跟孟欣然的事情了。九班订了两个超大间的 KTV， 一行人都在楼底下等着秦冉跟乔生等人。陈管家以为秦冉的同学都是普通的同学，笑眯眯地跟在秦冉后面，还跟夏飞等人打了个招呼。 嗯，你们好啊。 直到他看到了人群中的徐瑶光，陈管家顿了顿，心里有些惊讶。徐家那些事儿，陈管家作为程家的管家自然门清，只是他没有想到徐老在云城就算了，他孙子也在云城上学。徐瑶光也看到了陈管家，他精致的眉眼动了动，倒也没有太过惊讶。 等等， 班长本来想拍拍秦大佬的肩膀，晚上要跟他不醉不归，一低头终于发现了秦冉外套下面打着石膏的左手。班长面色变了变。 冉姐，你左手怎么回事啊？ 没事。秦冉低了低头，笑了一下，挺无所谓地说道，前几天不小心骨裂了。九班嘻嘻闹闹的声音因为这一句话陷入一片寂静，连徐瑶光都震惊地看向秦冉的方向。陈管家之前也不敢提秦冉左手受伤的这件事，但他现在也想通了，秦冉参不参加高考确实也没事儿，毕竟他考不考几乎没有差别。可现在秦小姐的这些同学是怎么回事啊？听到秦冉左手伤了，一个个反应这么大，像是丢了一个亿一样。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